2021年4月12日，政府将透过四间支付工具发放消费券，目标暑假接受登记。 本港新增两宗本地个案，住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 港岛太平洋酒店落实批量出租，需暂停营运作调整。 伊朗新型离心机电力故障，形容是核恐怖主义袭击。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4月12号星期一的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我是叶冠霖。首先都要讲讲靶场消息先，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朝首先讲返呢，就係嗰个消费券先，电子消费券。大家记得啦，财政预算案呢，就财政司司长讲落，就係话今年呢18岁以上嘅香港人都会攞到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㗎。咁一路讲緊究竟边一啲嘅支付工具能够係会成为今次帮手做发放嘅电子消费券呢。寻日就有公布啦，就公布咗有4个嘅电子支付工具就会協助发放㗎。边四个呢？包括就係有八达通啦，支付寶香港即係 Alipay Hong Kong， 另外有 Tap and Go 即係拍住相，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 噶。咁而家就話諗住咧，希望喺暑假就可以開始接受登記噶啦。咁亦都話咧會設立一個中央登記系統嘅。舊年如果已經登記領取10000元現金嘅人士咧，就唔使再填翻啲基本資料。政府就話啦，咁其實而家有4个俾大家揀啦。咁到時大家揀咧就只能夠4选1嘅啫，揀其中一個咧就愛嚟用。咁譬如以八達通為例啦，咁就話市民登記嘅時候咧就可以用翻手頭上張八達通卡都得噶啦，就話唔使咧要登記新卡或者轉用個人八達通嘅。咁亦都話咧，為咗防止冒認或者盜用身份登記啦，就話中央登記系統係唔會接受重複申請嘅。譬如舉八達通為例，即係話一張八達通咧，就或者一個電子錢包咧，只能夠登記一次嘅啫，就唔能夠重複使用嘅。嗱，而家公布咗呢4个嘅支付工具，咁大家覺得點樣咧？係咪你平時用開嘅咧？方唔方便嘅咧？會唔會話因為有電子消費嘅電子消費券啊？今次都要即刻開翻個咧？或者八達通其實好多人都有啦，都覺得係其中一個可以選擇嘅咧，可以打嚟講下嘅1872311。講多次啦，嗱，4个咧分別就八達通啦、支付寶香港、Tap and Go 拍住相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 嘅。另外之前財政司長講落有個諗法嘅，就話呢5000元咧就諗住每個月發1000，咁就一個月之內就要用曬佢嘅啦。咁今日咧就見到有多份報章都引述消息話呢個可能會調整。可能會多啲，即係唔使1000元一個月咁樣，可能可以，譬如2500元咁樣，有啲咁樣嘅消息傳出嚟噶。不過呢個都未經證實噶。若果聚埋啲話唔使一個月就要用1000元，大家點睇呢個安排咧？打嚟講下1872311。財爺尋日講法咧就話發放嘅期數、每期發放嘅金額同埋使用期限咧，而家都詳細考慮緊過去一段時間市民提出嘅不同意見，會盡快敲定當中嘅細節嘅，即係未有消息嘅。咁大家點睇都係打嚟講啊，1872311。好，请位嘉宾倾下先。有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喺电话旁边嘅。早晨，邵家辉。 早晨，叶冠霖。 早晨。不如先讲下先啊，呢4个嘅电子支付工具咧，你觉得啱唔啱用咧？你觉得？ 其实琴日喺政府一公布嘅话咧，咁我自己都有同呢4个嘅平台嘅供应商，我都有联络，即系再具体少少听听佢哋嗰个嘅用法系点样咁样啦。咁政府公布咧就讲话佢哋呢4个话系个覆盖面系比较系最大嘅，即系最普及嘅。咁即系每一间应该都而家有差唔多系3万至10万间嘅香港嘅商户都用紧噶啦。咁我相信如果喺呢电子平台公司嚟讲嘅话咧，就算系多啲市民认识啦，同埋多啲市民去用咯。 即系都啱嘅系咪？你觉得同你心水都差唔多？你觉得？ 當然啦，如果係而家其實我知道出邊嘅平台摩定即係多過呢4家嘅，如果你係更加多嘅，咁可能即係個包含網一定會更加大啦。咁但係政府喺個行政嗰方面個處理啦，即係同埋嗰個第日去點樣去再同佢哋傾嘅話咧，即係或者嗰啲公司願意佢提供好多優惠嘅情況嘅話咧，我相信咧政府自己本身係考量嘅。 即係銀行嗰啲都有人用噶嘛，譬如PayMe 或者中銀嗰個 BOC Pay 咁嗰啲都見今次冇份嘅，點睇呢啲啊？ 我諗其實政府要之後有機會，其實等佢哋解説一下啦。咁但係據我自己去評估嘅話咧，即係好似某啲銀行佢自己本身嗰個系統嘅話咧，可能佢要揾翻佢自己嗰個商户嘅銀行咧，佢哋先用得到嘅。即係話假設哦，舉個例子，我某間銀行，我 A 銀行嘅，我係佢嘅客。 咁如果我走去個商户嘅話，咁其實係咪個個商户都用緊 A 銀行咧？咁其實未必係嘅，一定要預翻 A 銀行都係同一間，即、就、係、是、同一間，即、就、係、是、用緊嗰個服務話，先至有機會用到嘅。咁所以可能呢啲係佢哋政府嘅考量其中嘅原因嚟。 嗯嗯，今次揀咗呢四間啦，四間都講話會有優惠噶，對商户方面有優惠，譬如有啲話豁免手續費啊，對市民又話有優惠，都話咧額外嘅收益都會用不同形式回饋翻消費者嘅，你又點睇呢啲安排咧？ 嗱，喺政府揀選呢啲平台嘅時候，當時我哋業界咧嗰啲朋友一路都係即係期望政府啦，即係第一就係希望揀選嗰啲嘅平台咧可以盡量嗰個安裝費咧即係豁免啦。第二咧就係嗰、那個transaction fee， 即係嗰、那個佢每一單其實都會有個交易費用嘅，咁你都希望我哋盡量即係用成本價啦。之前你聽過講，咁啊最好就直頭唔收啦咁樣。咁我琴日初步了解咧，呢四間嘅話咧都如果喺個安裝方面，如果啲新嘅客户話咧，佢哋都會用一個盡量減免嘅方法嘅。咁而第二咧就係嗰、那個頂講緊嗰個 transaction fee 咧，即係嗰個嘅交易費嘅話咧，咁如果我對於中小企咧，嗰啲佢哋大部分都有一部分嘅話咧，其實佢都係會盡量諗方法去豁免佢嘅。咁如果一啲舊有嘅客户可能咧，即係佢哋講嘅意思，縱使佢哋經過喺今次呢一個5000蚊電子消費券嗰個期間賺到嘅錢嘅話咧，可能佢哋都會唔要啲賺嗰啲錢，都要攞翻出嚟咧，去著數翻俾嗰啲商户又好，著數翻俾市民又好咧，希望咧即係用嗰啲錢嚟帶動翻咧整體嘅經濟消費咁樣嘅。咁都期，如果佢真係做得曬嘅話，我相信都符合即係之前我哋嘅期望，希望即係政府咧可以揾到呢啲嘅平台公司嘅話咧，即係盡量幫香港市民啦。 嗯，咁作為嗰啲不同嘅商户咧，你係會估計佢哋行動會點咧？會係？申請曬呢四個支付工具，希望盡量吸納呢啲市民消費券裏邊啲錢啦，定係可能都費事煩啦，淨係揀一兩個做，你會點分析呢度？ 而家暫時評估唔到啦，我估計啲比較連鎖形式嘅鋪頭，或者比較啲佢規模啲嘅鋪頭嘅話，其實而家應該佢哋都已經有頭先嗰四款話，好大部分其實可能佢哋都已經有噶啦。 嗯， 咁而一啲比較反而一啲微小企嘅話咧，咁其實或者佢之前從來都冇呢一類嘅平台嘅話咧，咁其實而家佢哋都仲未人知道呢啲係咩嚟嘅。 嗯。 咁我估計到時候起碼佢哋都會申請即係一個啦，即係兩個啦。咁而家申請呢一類嘅平台嘅設施嘅話咧，尤其是講到其實係簡單嘅唔使錢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哋多啲申請嘅話咧，對於佢哋又唔會有啲咩壞處嘅。咁我見到琴日都有啲報道講啦，即係有啲街市啊或者啲微小檔覺得好。申請咗之後會唔會又要做嘅時候有收費？做完之後咧，即係之後都可能會有收佢費用啊等等咁樣。咁我聽啲平台公司都講咗啦，頭先就重複啦，即係你申請嘅時候其實唔使要錢，中間查得算費。如果你唔係話一啲好大，即係你個每一個月嘅消費唔係好大話，可能其實佢都唔收你，甚至乎即係完咗之後你都係唔中意嘅，咁其實你取消佢都係唔會再收你費用嘅。咁所以簡單而言嘅話，即係你申請嘅只係有利而無害啦。 嗯，好啦，另外對於發放安排咧，我傾下啦。之前財政司司長講過諗法嘅，就話不如分每個月1000蚊啦，咁一個月就要使曬佢嘅，咁希望促進可以多啲消費即係散開啲咁樣啦。而家有消息又話未必咁做喎，你聽唔聽到消息啊？應該點啊？ 我都喺度等待緊政府嘅回覆嘅。咁你問我自己，咁其實我就開放嘅。咁因為其實政府都有諮詢過我，或者我喺業界嘅。不過我想講，如果佢諮詢我咧，其實就比較尷尬啲，因為我自己代表82個商會，即係由鑽石、中標、黃金開始，代表加入和菜，全部都係我代表嘅。咁每一個持份者其實佢嘅要求其實都唔同，因為我就代表全個批發零售界嘛。咁所以如果啲大交易嘅公司或者貴貨嘅公司，希望你5000蚊一次過你用啦，唔好減少啦。咁但係啲比較細小啲嘅，咁佢當然希望你拆細啲單，餵你用多幾次嘅，咁佢哋著數嘅機會或者用到喺你身上面嘅機會就多啲。所以喺我嗰個範疇嘅話咧，就其實就好全面嘅，其實講到上。咁我亦都將全數嘅意見咧，即係每一個市民嘅意見，我都有講俾政府聽。所以等佢自己去考量咯。不過喺初步嘅話咧，我哋理解咧，即係政府聽咗上一輪嘅諮詢嘅話咧，其實好多市民都覺得喂，可唔可以喂一個月1000蚊，喂分五個月，可唔可以彈性啲啊？或者有啲人中意攬埋一次過用喎咁樣，我估計政府一定會鬆一鬆嘅，即係因為根本做呢一樣嘢出嚟個目的，今次消費券我講少少，個消費券今次推出嚟嘅主要嘅原因，其實係希望可以振興經濟，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原因，同上一次派10000蚊現金其實有分別嘅，上一次即係除咗直接係幫助市民啦，咁今次其實幫助市民之餘嘅話咧，其實可以振興經濟嘅，咁而方便到市民嘅話咧，亦都係即係我相信係政府嘅目的啦，唔通我專登諗啲嘢出嚟係攔住市民咩？咁 如果市民有咁嘅訴求嘅話咧，咁我相信政府其實都會作出調整嘅。咁亦都有啲人喺個過程有講啦，有啲比較長者唔識用呢啲電子工具喎，甚至乎冇電話喎。咁今次你見到其實八達通個系統話咧，其實佢將會囊括曬咧好多關於有頭先問有啲問題嗰啲朋友嘅，嗰啲婆婆啊、啲公公咁樣，咁佢俾咗八達通，你不嬲都用開㗎啦，係咪？咁如果你如果唔想用八達通嘅，或者想行前一步嘅，用呢啲科技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對於香港整體嚟講都唔係一件壞事嘅，因為你見到國內嘅話咧，其實行緊呢啲而家其實都好少人用現鈔㗎啦。所以即係今次會有一個契機咧，俾香港嘅市民咧或者商界嘅話咧，將呢個電子支付系統嘅方式嘅話咧，即係將我哋科技帶前一步咯。 嗯，頭先你講過啦，即係話你都代表住不同層面嘅一啲商户啦。頭先你都話你開放嘅呢、這個，即係究竟係一次一個月1000蚊啦，定係聚埋啲可能一次俾多啲，你都開放啦。咁但係譬如頭先你都講過啦，如果你譬如一次俾5000蚊，咁可能會啲人傾向大額咁樣使用咗佢就唔好煩嘅。可能如果即係大家覺視呢樣嘢為煩嘅。有冇需要为每一个嘅交易设上限咧？譬如限住每一次唔俾买太贵嘢，咁使唔使呢啲咧？ 我谂其实政府自然推出嚟即系1000蚊一个月，然之后分5个月，可能其实佢嘅谂法其实就系咁嘅。 嗯， 即系可能会多啲人受惠啦。因为其实如果你将啲单拆得越散嘅话咧，其实就越多人受惠。呢、这个数学常识嚟嘅啫。嗱、 嗯， 而最早嘅时候咧，其实点解政府用呢个方法咧？即系我哋建议佢嘅时候，因为其实澳门都系咁行嘅，佢300蚊一次咁样，你分10次咁啊3000蚊咯。咁、 嗯、 啲人你规置嘅时限，佢哋要用你唔用，你摆翻落库房嘅话咧，咁你嗰个时间你可以知道其实有几多钱会入咗个市场上。咁啊、 嗯， 所以你其实正常嚟讲，你拆得越散嘅话咧，其实系越多人受惠嘅，呢个系必然嘅事嚟嘅。咁但系都有啲人讲，喂，拆得咁散会唔会益晒，即系嗰啲超市啊咁样？咁所以政府嘅又氹一氹啦，咁啊，不如啱啱啊，俾你累积多啲啦。但系我想讲，其实喺商界嚟讲话咧，嗰啲朋友其实都唔会话即系做生意系好差嘅。過去喺澳門嘅例子講俾你聽，總之300蚊一次都好啦，即係分10次。嗰啲朋友要買件3000蚊嘅嘢咧，你一擺張卡過去咧，嗰啲人已即刻諗曬套餐俾你㗎啦。 哦， 你一定係可以走買件3000蚊嘅嘢走，佢轉頭慢慢同你再收錢㗎嘛。點會諗唔到嘅？啲分期付款咧，香港成日都有㗎啦，買現金券嘅其實香港成日都有㗎啦。點會幫你解決唔到呢一個一次過買件貴嘢嘅問題啊？調翻轉你要買件貴嘢，即係如果佢5000蚊佢辣死咗你一次過用嘅話咧，你要將佢拆翻版啦，咁就困难啦，咁就困难啦。咁但系即系市民自己，大家即系自己分享啦，你都知道啦。 Okay, 即系呢个香港嘅特性，即系过去上一次派10000蚊嘅时候，就全部人走出嚟闹政府，喂，点解你唔派消费券？见到澳门派消费券嘅时候，个个走出嚟闹政府，喂，点解唔学政府派电子消费券？今日派电子消费券嘅时候，就个个走出嚟闹政府，点解你唔派现金？一定系咁噶啦，香港嚟噶嘛。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邵家辉倾到先，多谢晒你嘅回应啦。邵家辉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大家點睇咧？今次派呢個電子消費券5000蚊講好咗啦，政府就話會用八達通、支付寶香港、Tap and Go 拍住相或者 WeChat Pay Hong Kong 啊，揀咗呢四個支付工具，大家點睇呢個選擇咧？打嚟講下1872311。另外就係有關嗰個係5000蚊係咪逐個月發1000蚊咁好咧？大家都講下你嘅睇法，政府未有定案嘅呢、這個，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咁旁邊先係另一位嘉賓先，請嚟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一齊傾下噶。早晨，方寶橋。早晨，方寶橋。早晨。如果聽到啲聲，可能會唔會行開咗咧？方寶橋，方寶橋你好，唔緊要，我哋嘗試再接通翻方寶橋啊！我哋電話繼續會1872311，1872311，大家打你一齊傾下噶。頭先講到咧，就有關今次揀咗呢個消費券啦，呢個四個嘅支付工具啦。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講清楚啦，雖然話有四個喺度啦，咁但係其實咧大家每個人只需要揀一個啫。咁亦都啲講法就話而家叫早啲公布啦，就等大家頭先講啊嘛，暑假嘅時候先至接受登記啊嘛，咁大家咧可以有啲時間去到準備嘅。咁聽到呢個啦，即係揀咗呢四個啦，咁大家會唔會呢個時候都做啲嘢咧？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好，阿方寶橋咪翻翻嚟咧，方寶橋你好。 哦，你好， 葉公子。你好，你好，我哋想同你一齊傾下有關今次呢四個電子支付工具嘅選擇啦。你點睇啊？揀呢四個係唔係都意料之內嘅？係咪大家都估呢啲㗎啦？應該 都差不多正路嘅。咁當然大家都可能話啊，點解另外有一個又冇揀嘅咧？咁我哋估計就係另外一間，就因為佢本身可能喺嗰個零售嗰個層面咧，就冇咁多，即係可能好多人用嚟轉錢俾人，或者都有 呢個你講銀行 PayMe 嗰個係咪啫？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但係就可能佢零售層面就大家比較少見。咁其他嗰幾間咧，就譬如八達通咁，本身大家都用緊啦。咁 Alipay、WeChat Pay 都 呢幾年因為攞咗個牌照之後，都幾勤力去做好多零售啊各樣嘅嘢嘅。咁呢個七明高咧，就因為佢有嗰個 master 卡啦，咁變咗就可能多啲地方可以用得到。咁佢都係一張 debit 卡，即係唔係 credit 卡嚟嘅。咁所以變咗就未必會好似我估政府都擔憂點解而家變咧冇呢個信用卡咧，因為都驚鼓勵你即係。過分消費，即係我俾消費券你，咁如果你有100蚊或者1000蚊，你用1200就冇問題，有200蚊，但係佢就唔想你俾1000蚊之後用咗10000蚊，跟住冇錢還，咁我估佢就唔想做呢樣。同埋另外一個就可能因為呢幾個都係儲值支付工具嘅牌照持有人啦，咁變相佢哋就要監管都容易啲。咁信用卡一開咧，就可能變咗就好多銀行啊，甚至乎一啲放貸人都有信用卡咧，咁可能監管嘅上面就比較複雜，所以可能就冇揀到信用卡咯。 嗯，咁而家呢四個，你估最終邊個跑出咧？因為話就話四個揀啫，市民最終揀一個嚟用嘅啫嘛，會唔會執埋去一邊咧？你估計 都有機會嘅，我覺得，因為始終因為八達通而家佢有成3000多萬張卡喺度嘅，咁唔知我3000多萬啦，你都登記到一張嘅啫，咁。但係變相就大家都已經有咧，就唔使再做。咁當然啦，而家就可能都上早嘅咁樣講，因為你見琴日一出政府出新聞稿，嗰四間公司即刻就已經做好咗新聞稿，就掉出嚟就話俾你聽啊，我哋都有啲乜嘢咩優惠啊，我哋有會唔收商户嘅手續費啊，各樣啊，或者減免啊。咁變咗你見到，我諗嚟緊咧。頭先邵家輝都有講啦，即係可能都會有好多套餐啊，或者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優惠嘅。咁我估其實都。而家講係得佢邊邊都上咗，不過純粹講市場佔有率咧，八達通就一定係佔優嘅咁樣。 今次用呢個電子消費券嘅形式啦，成日都話可以借呢個機會都能夠令電子支付滲透率喺香港嗰度提升嘅。你睇經過呢轉又可以幫到幾多咧？ 嗱，我就估啦，如果而家有可能60-70%咁樣，譬如啊，咁我估應該都可能會幫到10% 嘅。點解咧？因為我見昨日有啲媒體嘅訪問咧，都講嗰啲小商户都係好擔心啊，會唔會又繼續收我手續費啊？或者我都唔係好想用啊，我唔介意啊咁樣。咁但係我亦都聽到有一啲，譬如餐飲業啦，餐飲業一般你見連鎖店咧，就好多都收八達通啊呢類嘅電子支付。咁但係一去到啲中檔嘅餐廳，甚至高檔咧，就多數都係收信用卡，咩都唔收嘅。咁但係我都已經聽到有啲餐飲業講過啊，我都想要收。呢啲電子支付咯，咁樣就點樣做嘅咧？咁樣咁我估計其實因為大家都見到300多億呢一個電子消費券，再加埋佢嗰個倍數效應啊，即係可能你話就話食500蚊啦，實際上就食咗1000蚊，或者我諗住食1000蚊，結果食咗1000多蚊出嚟。呢咁嘅倍數效應咧，其實就令到好多即係餐飲業，尤其是啦，零售都係嘅，即係都捱咗。有疫情都捱咗好耐啦，變咗我諗大家都希望多啲機會可以等啲市民消費。咁啲消費券一出嚟咧，市民一定係諗方法用咗佢先嘅。所以我估其實好多呢啲中小企咧，尤其是或者一啲餐廳咧，其實佢都有興趣會去裝翻呢一個，因為而家都緊好多手續費或者唔減收手續費或者唔收裝機費，咁我覺得其實都吸引嘅。不過你即管試下用咗呢幾個月，睇下點樣先咯。 頭先你提過啦，即係電子支付滲透率可能會提升10%啦，即係呢次。咁但係而家其實坊間有不同嘅電子支付工具啊嘛，會唔會經過今次就會呢四個就會喺市民心目中可能一次宣傳作用又好，或者佢已經用過啦，就跑出咗對其他嗰啲就難啲競爭咧？往後會唔會側向呢四個咧？ 我見其實而家實際話有10多個呢。啲儲值支付工具嘅牌照啦，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好多個真係做緊呢個電子支付，因為有多個真係做緊儲值卡嘅啫。咁我見其實都可能而家都爭幾個啦。咁但係邊張其實我覺得嗰個餅嘅大細唔會爭好遠，同埋咧其實因為你見信用卡咧不斷都有做緊一啲優惠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到最後大家用完消費券之後，我覺得會提升咗，咁個餅大咗。其實主要就係因為大家可能有用少咗現金啊，即係而家你可能撳幾千蚊出嚟，可能用好耐，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就唔會太大影響啊，對嗰、那個即係嗰個排名咁樣。 好，另外剩緊分零鐘，你就想問埋啲技術問題，因為今次佢就政府之前提過，可能就話每個月發1000蚊，然之後就係月尾就用曬啦咁樣。咁譬如用八達通嗰啲難唔難做到㗎？佢技術上唔係都四個都應該解決到啊？哪怕實體卡嘅即係將八達通卡你都做到啊？你 嗱用實體卡就因為佢真係頭先都講咗，佢有幾千萬張卡，所以我覺得就走唔甩，一定要用八達通，大家都用緊。咁但係我諗技術層面上八達通係比較難做咧，就係因為可能佢就有講過就。

做选民未啊？ 好似登记咗，又好似未喎。 哦，咁你登入去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询咪得咯？ 又系喎、 想知多啲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又想玩游戏攞奖品， 咁就要听选民登记小剧场啦。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手下留情 special， 做兄弟嘅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做兄弟嘅要两胁插刀，生死与共； 做兄弟嘅唔使讲嘢， 唔得。做我兄弟嘅一定要讲嘢，佢系花生三友之一，大把嘢讲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 今晚8:00至10:00有梁礼勤、何铿、崔锦棠， 同埋我杜大伟。 2021年4月12日。政府将透过四间支付工具发放消费券，目标暑假接受登记。 本港新增两宗本地个案，住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 港岛太平洋酒店落实批量出租，需暂停营运作调整。 伊朗新型离心机电力故障，形容是核恐怖主义袭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政府之前讲啊，谂住派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而家就话咧最快暑假咧就可以接受大家登记噶啦。亦都讲到咧四个嘅支付工具，政府拣咗出嚟噶啦，分别就系八达通、支付宝香港、Tap&Go 拍住相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如果系要登记嘅话咧，就有呢四个里边咧就拣一个爱嚟做你领取呢个电子消费券啦，同埋第日用咧靠佢噶啦。大家點睇政府呢四個選擇呢？打嚟講下嘅1872311 1872311。另外之前講過啦，政府有5000元派啦。最初政府嘅諗法呢，就係話每個月派1000元，咁限住一個月呢就要用曬佢嘅。咁而家政府最新嘅講法呢，都話仲聽緊呢大家不同嘅意見，咁會盡快敲定細節㗎啦。不同嘅報章今日都引消息話，可能未必咁做，可能未必去到1000元咁，可能俾大家可以儲落去帶落去嘅。不過具體細節都未知啊，但個方向有啲風咁傳出嚟。大家打嚟講下你點睇嘅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郭女士噶，郭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郭女士，你好你好， 系啊，我会选用八达通嘅，因为长者有八达通，费事唔识用其他嗰啲嘅，咁咧就我嘅意见咧就系可以最低消费就1000元啦，但系个洗衣机烂咗，个雪柜又弯弯地嘅时候咧，就想一次过咧就买个洗衣机咁样嘅啫， 所以就希望可以大额啲带到落去，下个月储埋一次过用多啲啊，多于1000元嚟先。 可唔可以第一个月用晒5000元啊？ 我一次过， 系啦，个洗衣机嘅洗衣机冇咗个洗衣机俾手洗嘅，而家。 系，即系你本身而家个处境系咁样就。 系啊系啊，俾手洗啊，唔该晒啊，多谢晒啊。 OK， 好多谢晒郭女士啊，希望可以一次过用，咁啊解燃眉之急啊，洗衣机嘅问题，多谢晒郭女士先。跟住落嚟仲有阿陈女士添，话陈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我想讲讲咧，就系政府根本系完全冇听我哋嘅声音噶。 点解咧？ 我谂我唔会申请咯。因为我主力买用嘅钱咧，用喺边度咧？街市。搭车。咁如果我要去食饭咧，我通常都系用 Visa 嘅，因为嗰啲地方亦都系唔欢迎八达通嘅。咁好啦，到我超市买嘢咧，其实我最多一个月都系去到200至300元到嘅啫。所以我用嘅机会咧，其实系好少。但系有一样嘢系好唔中意嘅咧，就系因为而家所有嗰啲咁嘅机构咧，都系用一种追踪模式。我相信香港政府亦都系可能咧，系采用紧大陆咧，全部追踪晒我哋嗰个电子，即系用电子嚟追踪我哋嘅行踪啊。咁咧，我因为喺香港已经有呢个麻烦啦，就系我消费咗嘅地方咧，譬如我集中都系食为主嘅，咁我就会一日到黑都收到嗰啲 email 咧， 即係 send 爆咗我個 email 噶。 OK， 即係好討厭，係極端討厭噶。 所以擔心私隱嘅問題啦。但係頭先你講消費，你話 超一樣噶。 係頭先你話嗱，超市你就一個月用可能二三百蚊啦。街市都是你常用的，咁而家街市有些都有八達通嘅，嗰啲得唔得？街市用八達通 好少啊， 好少啊。 同埋咧，我比較係多係買海鮮嗰啲，其實海鮮係甚少添啊。 OK， 但第日如果而家早啲講就話有優惠俾啲商户，會唔會街市都多啲裝啊？去到真係暑假嘅時候 都唔會太多咯，因為其實有好多其他嘅局限咗咯。 嗯 唔係話你話用電子消費就電子消費，點解人哋唔肯用呢？其實有好多原因嘅。第一，你又要收費啦。嗱，你而家就好似好慷慨，話第日會免，你反口人哋咬你啊。第二樣嘢，你如果即係海鮮嗰啲咧，其實濕濕㗎，其實 係 好難好難㗎，有好多嘢。 OK， 好多謝曬呢位聽眾先，陳女士啊，擔心消費券帶嚟私隱嘅問題添㗎，多謝陳女士。你都講到普及性嘅問題，舉個例子，街市都唔係個個八達通㗎喎，佢話海鮮嗰啲仲難搞添。嗱，具體情況係點咧？不如請翻相關嗰啲人士同我哋講下。請嚟有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陳錦榮一齊傾下。早晨，陳錦榮。 你好， 不如讲下呢四个支付工具先。如果第日唔系如果啦，都落实咗啦，真系用呢四个，你觉得点睇啊？啱唔啱你用啊？觉得普唔普？ 其实有四个拣咧，本来都系好嘅。咁但系咧，有啲未装嘅反商就有啲，琴日都问我，喂，究竟装边个啊？佢俾四个，咁我有譬如有八达通，咁佢一间支付宝，咁我又用唔到咁样，咁都几头赤噶。咁我话你不如你如果系唔嫌麻烦，不如装多两三个咯，咁样吓，我都同佢解释噶啦，都系。 即系会唔会有人因为想尽量吸揽呢啲电子消费券嘅生意啊，都装晒四个咁啊？会唔会？因为而家佢话有优惠嘅，又话装机嘅时候又。 嗱，裝機嘅時候咧，佢依家係啊，佢依家就好多係免費啊，或者係喺呢段時間內咧，有啲公司仲話免收嗰個手續費啊咁樣，但係都係畢竟都係呢五千蚊嘅期間啫。咁之後你知啦，就算佢講翻八達通咧，佢個收費都唔平噶，到時可能都收你兩個啊，二點幾啊，或者三個 percent 啊咁樣，都係幾即係一個成本嚟噶，都係嚇。 而家有咁多噶八達通收？ 有噶，二点几有噶。如果你依家就唔会有，因为依家佢仲好似公布话喺呢段期间唔收添。咁呢即系呢几个月唔收添，咁系好事嚟嘅。其实佢都系有，大家都明白啦。即系商业性质咧，都系有个成本嘅。咁但系我哋又计我哋数啦，因为依家啲街市生意咧，即系受咗一啲即系好集团嘅冲击咧，我哋嘅利润都好低嘅。所以嚟计咧，我哋如果你有额外有多咗二三个 percent 成本咧，都系一个支出嚟嘅吓。 头先我听众陈女士就话啦，街市好多都冇八达通，搞到第日若果真系攞咗电子消费券咧，都用唔到，咁就唔方便。都有唔少呢啲听众可能有类似经历嘅，会唔会听到之后吸引你，不如你哋都快啲装，可能多啲摊档装咧，会唔会借呢？ 会噶会噶，其实政府都喺早大约半年前，我谂系七八月前度咧，就係推出一個咧，就係裝呢個非接觸式嘅電子支付嘅。咁當時仲有五千蚊贊助俾啲攤檔咧，就係做呢個即係俾你補償啦，叫做你裝機啊，或者你日後呢幾個月呢一年內嘅中介費啦，所謂。咁但係咧嗰陣時即係未有個誘因啊。即係未有話推出呢五千蚊全民嘅消費券啦，所以咧即係裝嘅人都唔多，我估計都係兩三成到嘅啫，最多係兩三成。咁但係咧，依家咧呢即係自從政府話呢個消費券之後咧，就好似琴日咁，我都收咗好多行家嘅電話咧，喂點樣裝啊？主席究竟啊？我裝咩好啊？咁樣，我相信咧透過呢次之後咧，係多人裝咗嘅。我同阿鄭永信同埋阿邵家輝咧，大約喺個零月前咧，就約咗食環署嘅助理處長啦，處理處長咧就出嚟傾偈，就開個會，咁咧就話：喂，你上次嗰個五千蚊計劃仲會唔會繼續啊？因為依家有個誘因咯，如果你依家谷一谷咧，可能會好多行家會裝嘅，咁佢話。即係回覆係幾正面嘅，佢話會積極考慮嘅，但係到依家咧都未一個具體嘅落實。 咁我希望政府可以快啲啦，因為你快啲，你快啲有一個決定咧，即係你講下都話暑假七月啊、八月啊咁樣，咁都即係你有個全港咁多嘅反商，包括啊咁多個街市啊，或者係街道啊咁樣，咁咧你。我唔知啲支付公司可唔可以應付，譬如八達通有咁多部機喺度啊咁樣啦，咁你都要俾啲時間佢哋準備噶，所以我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咧，盡快做個決定嚇。 不過又咁樣，不過又咁樣，因為我聽嗰啲，譬如嗰啲支付工具，佢都話免你安裝費，又免你哋呢個即係手續費啦。呢段期間仲資助你5000蚊呢個。 以前就冇咁優惠嘅，以前都要收啲收費嘅，而且咧你係要一簽同佢簽兩年嘅，即係唔用唔得嚇，唔係話喂你呢段時間咧就係話收唔收我差存啊，但係你半年後你會收噶嘛， 係 嘛？你半年後收你繼續要用啊嘛，佢個合約嗰度 唔可以停咗用嘅，一簽就要一段。 即係你停咗用呢個咧就好抽象嘅，你擺喺度冇人嘟嘅，咁我都冇辦法嘅咁樣。咁但係咧，佢個合約係咁寫嘅，即係政府如果俾你收政府呢5000蚊資助咧，你必須係要使用兩年嘅咁樣。咁你半年係冇資冇收費啫，咁你。其餘嗰年幾有啊嘛，咁政府個5000蚊咧就有啲鼓勵你哋，我補翻啲差額俾你哋啦，你哋交啦。其實政府都好有心嘅呢樣，我哋睇得出。但係畢竟咧，我哋啲行家咧年紀大啊，同埋即係話我喺陳女士講咧，咪有啲海鮮我話齋濕手濕腳，雖然唔係好似佢講得咁即係咁唔普遍，但係嚟計咧，政府都要再諗辦法嘅，其實再谷一谷街市啊。嗰啲咁嘅反商咧，點樣可以裝多啲咁嘅支付形式嘅嘅鋪頭嘅要多啲嘅。 好，最後想問下啦，呢四間睇落啦，跑出會唔會都八達通咧？你如果要揀一個裝普及性，定係會點分析咧？估 咁樣講嗱，如果跑出就真係八達通，因為八達通喺我哋嘅我自己記憶之中都有20年㗎啦，差唔多嚇，有20年㗎啦。咁你普通你譬如搭車啊，或者係普通嘅食肆啊，或者超市啊，都係八達通就係普遍嚇。但係我睇嗰個咩支付寶或者係微信支付咧，佢嗰個潛力係好大，因為我哋依家翻國內咧。翻國內都係揸住部手機嘅啫嘛， 係嚇， 揸住部手機唔使再揞張八達通出嚟咧， OK， 遲早都係一個趨勢嚟嘅， okay, 我覺得 OK 好啊，好咁睇下往後嗰個發展係點啦，你希望就暑假前咧就可以俾大家登記嘅啦，咁啊多謝曬你啱啱呢位嘉賓先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陳錦榮，陳錦榮咧就係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主席，休息陣先翻嚟繼續講下香港疫情嘅情況係點啊。 投资定买股票，唔使摘眼仔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 1872311，疫情方面，香港情况昨日多13宗确诊，2宗本地个案，咁分别就一个71岁嘅老翁啦，同埋63岁嘅妇人嘅，都系住喺屯门咧呢个友爱村爱辉楼高层一个32室嘅。咁啊，睇翻喺週末期間，其實有4宗本地確診咧，都係嚟自屯門友愛村愛輝樓第3座。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又話係初步確診添。咁所以而家數落啦，呢個大廈咧都至少有5個單位咧係有呢個確診嘅啦，涉及咧就係09室、31室、32室嘅。咁所以計09室咧，之前懷疑出現垂直嘅傳播撤離之後咧，31、32室咧，同埋10室咧，咁都喺禮拜六嘅時候咧，就係需要檢疫嘅。咁究竟屯門嗰個情況係點咧？友愛村嘅情況係點咧？請位專家同我哋傾下先。請嚟咧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一齊傾下噶。早晨，梁醫生。 早晨，醫生。 係啊，不如講友愛村愛輝樓嘅情況先。咁樣出啲個案出嚟，個風險有幾大嘅？ 我諗佢嗰度係有一個，譬如話個樓宇嘅局部爆發啦。我諗係多數係因為有個案走入嗰個屋村度，屋村亦都係比較舊啦。 啲喉管我諗有改動啊，同埋失收，咁就係話佢係一來係有一個可能有個垂直傳播風險，但除咗垂直傳播都係咧，由於佢都牽涉到即係話兩邊唔同嘅單位咧，佢你九號、十號啊、三十一、三十二咧，咁其實屋邨入邊嘅整體個傳播風險都係相對高嘅。所以就算佢哋譬如話係今次係其他嗰啲冇被檢疫嗰啲啦，如果你話係今次驗咗冇嘢，呢14日都要小心，有病徵都要盡早檢測，因為唔排除有啲仲可能喺潛伏期啦。咁同埋雖然佢今次係將好多啲個案咧變成即係話係同以往唔同啦，以往當佢源頭不明，而家就唔係當佢相關個案。咁但係由於呢啲咁嘅個案咧，其實佢哋都喺個社區咧係留咗喺社區好耐咧，然後先被發現咧。其實唔排除咧，今次嘅爆發咧都會有時對當地社區咧係會增加當地社區嗰個傳播源啦。咁變咗又喺附近住嘅居民都要相對小心啲。 嗯，即係喺你眼中唔係嗰個定義有唔同咗啊？即係何為源頭不明嗰樣嘢？今次 唔係佢以往通常係超過十個咧，佢先至係話當佢一個群組爆發，將呢啲唔同單位啲叫做即係話算做相關個案。佢今次就似乎早咗少少。 嗯， 雖然話佢可能有啲係隨著傳播啦，咁但究竟係咪有一啲係咪傳播係隨著傳播，我哋唔知啦。咁但係話，因為我哋過去嗰三個禮拜呢，源頭不明個案都有成五宗咁多嘅。每個禮拜其實冇，即係個下降軌其實唔見咗㗎啦。如果呢個禮拜呢，睇我哋點定義呢啲咁嘅呢一個咁嘅爆發啦。因為如果佢未夠十個呢，以往佢好多時就未必當佢係一啲所謂相關個案嘅。咁如果佢係當佢源頭不明，咁當然我呢禮拜源頭不明個案就會有上升啦。不過呢個諗唔緊要嘅，就算你點樣定義佢都好啦。由於呢啲個案就唔喺檢疫中心度揾到嘅，喺社區度揾到嘅，咁你係少不免咧都有機會係會造成個社區擴散噶啦。 嗯嗯，使唔使喺防疫方面再做多啲嘢，針對外揮流嘅個案？ 嗱，我諗嗰啲係同我哋嗰個本身成個即係話香港咧。嗰、那個即係話呢啲嘅居住環境啊，同埋一啲嘅舊嗰啲咁嘅樓宇入邊失修嘅問題咧，就即係話我哋當然希望盡快改善咧，但唔係一朝一夕。 嗯， 咁其實始終都係咧，我哋真係要盡快咧，係利用即係話今次咧，即係疫情稍微舒緩咧，就唔好喺走最後一公里度咧，永遠都走唔到出去。咁你始終都係要喺呢個階段咧，唔好太快咁樣放寬我哋啲措施咧，或者自我放寬咧，亦都唔好咧係降低自己嗰個警覺性咧，就唔去檢測咧，有病徵或者有風險因素唔去做檢測。因為如果咁嗰時候咧，你根本上咧係始終係有機會咧，俾啲隱性傳播鏈咧走到我哋一啲香港持續嘅高危環境咧，又會不斷咁又會引致爆發。每次爆發咧，又會將嗰個傳播鏈咧擴散出社區，咁你個疫情就會沒完沒了咯。 嗯嗯，我另外都想問一下咧，有關喺安老院舍咧打疫苗嗰個安排，因為見到醫管局嘅外展團隊咧呢個禮拜開始就會去到院舍嗰度為長者打伏必泰疫苗。但啲報道就話咧，港島東醫院聯網負責嘅兩間醫院咧就話原本有13人報名打針嘅，但係評估之後咧得兩個人適合接種啫。個情況係點樣啊？咩情況下長者唔適合接種個伏必泰疫苗咧？ 唔係，我諗今次我諗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社區咧。對嗰個疫苗安全性咧，係產生咗啲嘅虛驚同誤解，尤其是對一啲所謂心臟病啊或者中風嘅問題啦。 嗯， 我諗而令到我諗所有嘅人咧，係即係避免即係話引致一啲嘅混亂咧，都係比較上係特別小心咧，即係就係一個好篩檢咁樣，而令到你真係話係盡量都係呢啲即係話啊，即係話真係狀況最好嗰啲，佢先敢同佢打咧。咁但其實呢個問題咧，就係話正係我哋而家成個疫苗接種計劃嗰個面對嘅問題，因為我哋個長者同長期病患者咧，其實最需要保護。而尤其安老院舍咧，如果你係最直接嘅，因為嗰度地方咧，嗰個傳播風險太高啦。 嗯， 你個長者咧，真係要保護到自己咧，都係要自己打疫苗。就唔能夠預期咧，就係其他人打疫苗你就得到保護，因為你嗰度地方傳播風險高咧，你就算係即係話你嘅疫苗覆蓋唔去到接近100%咧，其實根本上你好難確保咧每一個長者受到保護。 嗯， 咁而家我哋面對呢個問題咧，就正係而家面對嘅難題， 即係如果我哋嗰個接種率係咁低嗰陣時喺呢個安老院舍度咧，我哋即係話係仍然都係要靠咩咧？仍然一定係要靠咧，即係防止嗰個輸入去呢個咁嘅院舍。因為如果你嗰啲嘅疫苗咧係冇可能做到滴水不漏，所以變咗咧，我哋喺咁嘅情形咧，能夠放寬嗰啲措施嘅機會咧。同埋空間咧係相對係非常之少。 但係頭先你講有誤解咁嗰啲咧，仲有一分鐘嘅收費問埋啫。而家評估，但係唔係靠嗰啲醫管局外展隊去做嘅咩？嗰啲人都有誤解嘅咩？ 其實唔係，而係話因為個社區有誤解咧，而咧打高危組別咧，少不免都有啲自然背景發病嘅。咁變咗你係為咗避免呢啲產生一啲虛驚咧，你自自然入面咧，你嗰、那個即係話嗰個標準咧，你就會相當相對降到好高咯。咁、但係呢樣嘢咧，其實到最後咧，係會令到啲長者咧，其實係延遲咗受到保護。咁而呢樣嘢咧，都係要靠成個社會咧，係真係會比較係用一個即係分析到即係話整體個數據咧。是比較上澄清咗啲誤解咧，先至能夠令到我啲長者能夠盡快得到疫苗保護咯。 好啊，咁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梁志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啊。咁頭先講到香港嗰個疫症啦，尋日就多咗兩宗個案都喺友愛邨愛輝樓嗰度嘅。咁點睇呢個情況？繼續打嚟講啦，1872311。另外都講到即係安老院舍接種疫苗嗰個情況，社區係咪出現誤解咧？打嚟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轉頭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會有千禧年代，轉頭再傾。 協助推行電子消費券計劃，分別是支付寶香港、八達通、Tap and Go 拍住相以及 WeChat Pay Hong Kong， 正是與相關的營辦商洽商各項細節安排，會盡快發布計劃詳情，目標是在暑假期間開始接受登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天在網誌說，市民如果曾經登記去年的現金發放計劃，部分基本個人資料將會自動載入到申請表，減省輸入資料的時間。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他表示電子支付是大趨勢，商戶樂意安裝，不過設有電子支付服務的餐廳不夠一半，他期望政府豁免平台收取商戶的費用。他又認為小型地區性的店鋪最難受惠，因為未有足夠的競爭力，店鋪面積小等，沒有條件安裝。《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終於有進展，目標是在暑假開始接受登記。有經濟學者質疑有關的措施拖得太耐，已經是錯過了經濟最差、零售商最需要支援的時機。亦都有零售工會批評有關措施遠水不能夠近火，呼籲政府有心幫忙的話應該減少設限。《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運輸署計劃明年年底起分階段推行不停車繳費服務，等駕駛人士利用繳費貼搖佢繳付隧道費，無需再在收費亭停車或者排隊付錢。運輸署署長羅淑佩接受專訪的時候說，期望立法會在今年夏天可以通過相關修訂條例草案，隨後開啟一系列的準備工作。他透露計劃最快明年第一季開始，趁車主續牌的契機，順道邀請車主自愿性參與項目，隨後第三季將繳費貼郵寄給車主，明年底率先在來往沙田的兩條隧道和一個道路管制區實施。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一名35歲女子打咗伏必泰疫苗之後，有觸發嚴重過敏反應，屬於嚴重副作用。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尋日披露，呢名女子喺接種中心打腎上腺素治療之後，轉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其後出現第二次過敏反應，需要打第二針腎上腺素先至能夠痊癒。另外，本港再多一個人接種咗科興疫苗之後死亡。渠务处一名58岁的承建商男员工，4月8日在处方协调控制中心工作时不省人事，送往明爱医院后证实不治。事后发现他在3月16日，即是去世前的23日，在葵涌林士德体育馆接种科兴疫苗。至今累计有16人接种了疫苗之后死亡，其中14人打科兴疫苗，2人打伏必泰疫苗。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明報攞到部分小學常識科和高中中史科教科書的含誤表，當中有高小常識書去年提出修訂，將國共內戰後幾次提及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的描述改成中國國民黨遷至台灣。 有學者認為修訂顯示本港已經跟足內地的史觀，惋惜本港不再容納多元的史觀，形容對近代史、現代史中立的一個描述，一個史觀就此退出香港歷史舞台。教育局回應說，為教科書編寫合適內容和教學活動是出版社專業責任。局方說，就有關教科書更新，出版社按上述原則持續優化課本，向教育局以憾誤表提出內容修訂。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港府選定四間營辦商負責發放電子消費券，除了借此催谷本地消費之外，亦在政策上引導市場，讓營辦商為了提高非現金支付市場佔有率，不但減免小商戶的安裝費和交易費，亦鼓勵同商界提供更多的折扣優惠。如果運作暢順而有成效，就有助推動本地電子支付更加普及化。《經濟日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阿里巴巴接到中國當局182億元巨額罰單，冇辯解，冇上訴。評論話，可悲嘅係香港亦都步上呢條路，阿布泰國生活百貨被執法只係序幕。市民、媒體舉報多間連鎖店同樣有未貼中英文標籤貨品，海關竟然話暫時亦都未發現，執法如此，商家豈能有好下場？《蘋果日報》評論。 大公報的社評就講到，阿里巴巴集團被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重罰216億港元，向市場發出強烈信號，資本野蠻無序擴張的時代已經過去。社評說，事件應該是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去看待，加強反壟斷執法，有助引領平台企業可持續健康發展和推動創新，亦都為眾多的小公司帶來良性競爭，對消費者更加是好事。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美國公布最新對台灣交往準則，美台官員可以在聯邦機構會面，互動由過往的只說不做變成可說可做。社評說，美國兩岸政策趨向清晰化，加上台灣民進黨政府將積極配合，甚至或者借勢冒進謀獨，必然惹來北京猜忌和反彈，說不定加強兼加快武力統一的決心，對於台灣前途福禍難料。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头先嗰两宗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对出。太子道东去码头涌道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仍然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咁今朝早嘅东西行都有车龙噶。港岛入口嘅东行龙尾就喺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去丽景湾。咁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车龙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国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景泰苑。喺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近住碧堤半岛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都系非常繁忙，车龙喺马料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行车缓慢，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2021年4月12日，政府将透过4间支付工具发放消费券，目标暑假接受登记。 本港新增2宗本地个案，住友爱邨爱辉楼第3座。 港岛太平洋酒店落实批量出租，需暂停营运作调整。 伊朗新型离心机电力故障，形容是核恐怖主义袭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来到9:13，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千禧年代，我是叶冠霖。刚才一个钟头都讲到有关电子消费券，政府就说揀定了4个电子支付工具来协助派这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4个分别是八达通、支付宝香港、Kevin Go 拍住相和 WeChat Pay Hong Kong。大家点睇打来讲 ,1872311, 或者对于这个电子消费券的发放方式，嗰5000元点样发放好呢？而家政府都话未有定案嘅，都听紧大家嘅意见，会尽快敲定噶。之前讲过话一个月派1000元，咁一定要一个月内用晒。咁而家有啲消息又话未必系咁，咁大家都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听下谭女士会点睇先。谭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 咁即系而家话有5000元啦。咁本来我好高兴嘅，但系你又要。每個月一定要用完嗰1000元，又要要即係要經過一啲即係嗰啲咩電子消費券嚟做。咁我樣樣都唔識噶啦，我淨係識得用嗰個八達通啫。 咁都得啊，八達通都係其中一個啊。 咩？ 得啊，八達通可以啊。 我要去街市，我睇到嗰啲平時100%嘅油水海鮮，我一定捨得買啦。而家有1000元，我捨得買。咁樣，但係人哋唔用啊嘛，咁我點俾錢啊？係唔係阿財爺幫我俾啫？ 你去過街市係咪冇啊？啲冇八達通啊？ 我買嗰啲係冇㗎。咁佢我睇見佢啲油水海鮮，我流曬口水啦。但係佢又冇嗰啲八達通。 O K， 咁會唔會其他檔有啊？你街市，你去開街市，全部都冇嘅。 有嗰啲檔咧，我唔知啦。我行過幾個街市都冇啊。咁樣如果佢有嗰啲咧，又未必賣我想要嘅嘢咧。咁樣咧，譬如我，哎呀，我闊佬啲啊，出去食啦。咁唔通我一個人去食一條魚咩？梗係唔夠錢俾噶啦。咁樣。是不是財爺幫我埋單呢？還有啊，那個八達通呢，那些去那些食肆未必有的喎，那些稍微叫做高級的，他又不會用八達通的了。那你說吧，那我那些錢是用不到的。那是啊，我很想去那些5、6星級的酒店喝下午茶，都要很奀的了。那你一次最少500元，咁樣如果同埋人哋去，咁啊，喂，我而家我嗰啲錢我唔想咁用啊嘛，我唔係咁奢侈嘅人啊嘛。 明白。 譬如住錯劏房嗰啲，咁佢嗰啲租係咁貴，你可唔可以俾佢揸住現金去頂住一個半個月，半個月嘅租金都好啊 ？OK， 好。 點解係都要？是都要咁咧，唉，仲有啊，我想同你讲香港电台啊，我好想睇头条新闻， okay. 我好想睇以前嘅铿锵集， 点 解而家样样都话要抽起佢，次次抽起佢，我好劳气，而家我睇你嗰啲 系。 有 咩嘢？好，不過我都收到你嘅信息啦，多謝曬你先啊，都明白你對我哋啲節目嘅支持，多謝曬你先。不過我哋今日集中都係講翻消費券嗰度，譚女士就好關注到 好似冇乜地方可以有八达通机，佢见到街市想买条贵啲嘅鱼，鱼档都冇装啲八达通机咁样。喂，继续打嚟倾嘅17231，多谢谭女士先，跟住仲有阿黄先生嘅，黄生你好， 早晨， 早晨你好。 我想问一问咧，关于嗰啲咁嘅支付宝嗰度咧，嗱，而家净系得八达通，有嗰四间啦。 系， 其实八达通喺香港咧，差唔多全部都系嗰啲交通工具啊、超市嗰啲，差唔多垄断晒嘅。 嗯， 如果我唔用八达通，我想去嗰啲铺头零售，我想买件衫、买对鞋，都用唔到，系咪先？咁可唔可以俾多俾人哋拣多两间咧？ 佢有四间嘅，而家有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同埋 Tap and Go 拍摄相， 系咁、你只系俾我哋拣一间啫嘛， 系啊， 间就唔得啊嘛， 嗯， 系嘛？咁我拣咗八达通，咁我就买唔到嘢噶咯，我想去商店买嘢都唔得喎。 哦，即系想拆开佢嗰5000蚊，有啲喺八达通， 冇错啦，系、okay、啦，你俾我哋拣两间，咁、你一次过。譬如你有5000蚊啦，你咪分两次俾我哋咯，每一间2500，咁啊搞掂，一次过搞掂，唔使拖咁耐，拖5个月啦嘛，系咪先？即系呢个系我嘅睇法。 嗯， 如果唔系咧，你而家即系呢个5000蚊咧，系益晒嗰啲超市嘅啫。 点解咧？ 我买嘢都系超市，八达通啊嘛。 O K， 系咪先？咁我铺头想买件衫唔得噶喎。 嗯， 我冇诶，嗰八达通唔用得噶嘛，系咪先？ 系。 咁你即系喺香港个经济咧，系唔得流通啊，局限咗系俾嗰啲有钱佬、嗰啲大集团，系咪先？世间嗰啲点搞咧？ 嗯，系嘛？而家就好多有优惠嘅，唔知会唔会变化咧？第二个生态上面，由于成日都话有商户优惠，可能装机而家免费啊，交易费又免费啊，咁样会唔会吸引到都阔啲咧？ 唔系咁多人装咧？ 系呢、這个未知啊，呢个系真系。 啊！你要多人裝先得噶嘛，有人裝先有人用噶嘛，你冇人裝就冇人用噶嘛。我聽啲人講成日咧話啲鋪頭有驚喎，喂，裝咗之後你係限你要兩年噶 contract 規定咗用兩年，兩年唔用可能分分鐘收錢噶嘛。 係，明白呢、這個。多謝曬黃先生嘅關注啦，可唔可以拆開咧？唔係用一間用曬5000蚊咧？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聽埋方女士先，方女士你好。 系早晨，主持。 早晨，请讲翻嚟先。 我想讲下咧，我条村咧个街市咧，好早就好多商店都安装咗八达通俾钱噶啦。 嗯。 咁尤其是我去买猪肉啊，咁佢咧如果我用八达通咧，佢仲有优惠添。即系明明我俾现金100，咁佢有9折咁样咁上下啦，我唔记得咗几折啦吓。 嗯。 咁就平啲添，用八达通。咁另外咧，啲面包铺细间嗰啲，佢都用八达通噶、哦。咁所以我覺得就都唔係唔方便咯。我見我街市都好都多商店，就算佢裏面嘅食店咧，都即係坐人食嗰啲食店啊，都有可以支付八達通噶。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用八達通嘅話，我都覺得可以接受咯。即係都幾方便我咯嚇。 會諗下試其他啲咧？而家四間揀，還是你都跌埋心水要八達通啦？ 因為我哋即係年紀大，咁就其他嗰啲咩支付寶啊嗰啲，我哋就唔係好識用啊。咁、或者可能政府會唔會透過啲社區或者咩民政處啊？我唔知嗰啲，即係可能指導下我哋啲年紀大用呢啲嘅支付寶啊。咁、可能我哋就開始適應，可能即係新世代啦 嚇。OK， 好， 冇咁樣變咗我哋啲年紀大嘅就。唔識用呢啲咁嘅支付嗰啲咯。 OK， 不過你都覺得八達通都夠方便嘅，多謝曬阿方女士先同你傾到呢度。 成個台灣咧周圍 都澳門特區其 實即係唔止廣州啦。 想知兩岸四地發生咩事？ 唔使周居勞頓喎。 跟住潭咧，乾到系你见到个底咧系会龟裂啊！台湾有部分嘅发电厂啦，都仲系用紧水力发电，咁而家缺水嘅情况已经令到部分嘅机组咧系必须要停止运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 有人话法国塞尔死，英国星级大厨 Rick Stein 偏偏唔信，佢自驾游走匀法国，打破呢个谣言。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法国美旅游，今集法国古都佩里格，嗰度嘅街市就将阿 Rick 深深吸引住，佢仲受到当地特产樽装炆猪肉嘅启发，创造出自家嘅热煮版本添。 一齐闯天下之法国美旅游，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跟住来讲下公司查册呢件事先，因为见到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咧，之前就同公司注册处咧向立法会交咗文件，就话建议咧都有啲新嘅查册安排，就话希望咧喺2023年底之前咧分三个阶段有啲新嘅安排。嗱，第一个阶段咧就话容许公司咧可以唔提供董事嘅通常住址，以及董事同公司秘书嘅完整身份识别号码。咁立法之后咧就话会即刻实施噶啦。政府讲法就话咧，公司条例其实喺2012年嘅时候就已经通过。就已经定明了新查册安排的了，不过到现在都未落实。但近排咧，见到社会很关注呢啲公司登记、公共登记册上面再有嗰啲个人资料是否有足够保障？另外又听到话起底啊、滥用个人资料等等呢啲数目又增加了，所以咧就话有急切的需要要实施呢个新的查册安排嘅。咁而家就话谂住今年5月就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嘅附属法例，进行一个先订立后审议嘅程序嘅，即系收紧咗公司查册嘅安排啦。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钟国斌一齐倾下。钟国斌你好， 都系早晨。 早晨，系啊，你又点睇啊？而家话想收紧啲查册呢啲资料，唔好咁多俾人查到。 但当然过往查册都几透明度高嘅，正话你所提及咧，起码嗰、那个董事嗰啲住址啊，或者身份证号码系全部系写晒出嚟。咁而家改咧就改系通讯住址，就唔一定系自己屋企嘅住址嘅。咁同埋身份证系头几个 number 嘅咁。咁啊，当然你话喺公司嘅董事嘅立场嚟讲，呢、這个当然系会保障性高好多嘅个私隐度啊各方面。咁但系。我哋睇翻嗰個起因或者個主因係咩咧？過往咁樣做法都行之有效，都冇咩大嘅問題。點解忽然之間政府或者商界嘅人話要修改咧？咁啊，睇翻梗係必定係嗰個起底嘅問題啦。 嗯。 咁尤其是喺2019年至到而家呢段時間咧，好多人就利用呢個咁嘅制度咧，就去起人底，抄人啲嘢。咁啊，過往一般都係正常嘅用途啊，即係你話有啲樓宇買賣咁睇翻，或者公司轉讓埋睇翻嗰個董事資料各方面，啲都好正常，同埋係好個別嘅用途用。但係而家好多時咧，你攞咗資料出嚟咧，經過互聯網呢個廣泛嘅應用咧，你可能撳個掣已經過千人或者過萬人。攞到你啲資料，咁呢個就唔係正常嘅情況。咁啊，對於即係呢啲咁嘅公司嘅董事嘅保障啊、私隱啊，咁啊，事實上係一個好大威脅嚟。 嗱，頭先你講起底係一個要考慮點啦，咁但係凡事都講平衡嘅啫。另一邊又會覺得有啲，譬如我見到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榮譽會長劉達邦就話，就算佢哋做老闆，佢哋都會有時都想要知道人哋嘅資料，譬如同間公司合作都想睇下人哋公司背景、老細係咩人㗎，有時譬如牽涉貸款嗰啲都想查下對方有冇。負債等等啲資料都有用嘅，有啲商會就話啊咁樣，甚至乎影響到香港整體企業透明度嘅下降，影響埋香港競爭力添。點稱咧呢樣嘢？頭先嗰啲影響存唔存在咧？ 當然有好似劉達邦嗰啲咁，佢嘅擔憂亦係一種事實嚟嘅。不過就係講翻轉頭，就係睇下你正話所講個平衡。咁如果個平衡，如果係真正正常嘅商業。活動行為咧，呢、這個梗係過往一直以往都係咁做，冇影響啊。但係而家有人係就利用咗呢啲咁嘅流動去做咗一啲起底嘅，或者一啲令到嗰個私隱度被影響嘅行為啊嘛。 嗯。 咁當然你話查冊而家唔係話百分百唔俾你查任何嘅資料，你喺嗰啲公司註冊處亦揾到嗰個董事個名稱。通訊嘅地址同埋，即係起碼你對得到嘅就係身份證號碼頭嗰幾個 number， 即係呢幾樣咧，即係正常嘅情況咧，都可以識別得到嗰個董事同嗰間公司嘅關係嘅啦。咁你話，哎，咁啱有好多個陳大文，咁好多個陳大文都未必嗰個身份證號碼頭嗰個幾個 number 都一樣噶嘛。咁加上仲可以咧，如果真係確實有所需要咧，就可以。再申請去攞多啲資料添嘅，咁呢個我覺得係麻煩咗啲嘅，不過唔係話完全冚密曬所有嘅嘢，唔俾你去揾到出嚟。 即係啲人又攞香港同新加坡比嘅，新加坡查冊就可以查到完整身份證號碼，查到國籍添，就話會唔會兩地嗰、那個譬如 剛才說企業透明度的分別、啊、會影響到營商的競爭力、啊、對外資的吸引力、啊、甚至乎說、啊、這樣隨時會鼓勵貪污洗黑錢添，有些說到這樣添，有沒有這些鼓勵呢？ 咁你睇下同邊個比較？如果你同新加坡嘅比較，佢啊可能係話啊新加坡係開放啲、透明度高啲。但係如果你同英國、澳洲比較，人哋英國、澳洲咪一樣係咁。 嗯。 咁呢樣嘢睇下你同邊，即係點樣你攞嚟講嘅，同埋點樣去比較嘅啫。咁啊，呢個世界全世界都有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法例，有唔同嘅保障。咁但係你又見到，如果英國都係一樣，唔係咁多嘢係公開透明嘅話，你又唔見英國。唔係一個金融中心，唔係一個值得投資嘅地方。即係呢樣嘢就冇話一定好曬或者唔好曬，只不過係正話你所講，一開始就攞個平衡。而家就係因為太多人過往呢段時間利用呢個方法去起人底，將所有人嘅資料公開咗，係俾一啲無謂或者無需要嘅人士知道，咁令到嗰、那個嗰、那個個人咧，事實上係好唔安心、唔安樂嘅呢段時間。 嗯，所以你 知人哋攞，你知人哋攞咗你啲資料去咩嘅用途？可能去用咗你嗰啲資料去做其他非法嘅行為都唔定㗎。 嗯，所以你稱落你都情願收緊啦，係咪啊？即係喺你嘅判斷。 即係當然你係睇嗰個個人嘅角度咧。即係如果你作為一間公司嘅董事、當然希望自己嘅私隱可以得到若干的保障，但是你說、哎、公眾人士如果你有所需要的，你當然越多些查到越多些資料越好的啦，那所以變了看一個用途是如何，但是過往這段時間事實上有很多資料是用在這不正當的行為裡面嘛。 Okay. Okay. 最後一分鐘想發問，現在好像說登記呢可以、沒有規定你要用什麼中英文名、啊、甚至乎加一些暱稱來都可以，所以人名呢可能你不是、就是、在不同的註冊可能不是去到完全一樣、啊、有時很難比對，需要揸回正這裡呢統一三，譬如跟回身份證全名去到登記那就易找一些呢、就是、一來一回了。 呢個應該正常，應該係咁嘅。咁你尤其是商業行為，你冇理由揾個假名或者偽名、花名去登記之後，你同人做生意，呢、這個事實上整體嚟講都不能接受嘅。咁應該用翻自己正常嘅姓名、名稱加你頭幾個數字嘅身份證號碼。 即係身份證全名咧登記就應該收緊翻啦。呢方面你都贊成。 應該是咁。 嗯，好啊，好多謝鍾國斌先同你傾到，多謝你啊。鍾國斌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嚟自自由黨啊，亦都係自由黨嘅代表啦。大家打嚟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政府就話諗住收緊查冊嘅安排嘅。咁頭先聽過鍾國斌嘅講法啦，轉頭會請嚟其他立法會議員又傾下噶。你又點睇咧？打嚟一齊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本土个案，全部来自云南。新增疑似病例一宗是在上海的境外输入个案，而新增无症状个案12宗，全部是境外输入。內地累計90426宗確診，維持4636人死亡。南韓新增58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相隔6日再跌至600宗以下，累計11146人確診，另外新增2人死亡，累計1770人不治。英国的新冠疫情逐步缓和，英格兰地区再度结束封城防疫措施，由今日起进入第二阶段的解封路线图，重开非必要店铺、发型屋、健身室可以重开，酒吧和食肆只限开放户外部分，室内餐厅最快要到下个月17号，视乎疫情决定是否重开。首相约翰逊提醒民众外出时仍然要做好防疫措施，要洗手和戴口罩。他早前说英国民众的国际旅行最快可以下个月中恢复，但他建议民众要保持谨慎，暂时不要预订夏季海外旅游计划。

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嗰条丝路咧就车多，龙尾喺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反方向，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跟住路明道呢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就喺九龙医院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排到去渡船街。咁喺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挤塞，车龙咧排到去丽景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仲系多车，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和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2021年4月12号，政府将透过四间支付工具发放消费券，目标暑假接受登记。 本港新增两宗本地个案，住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 港岛太平洋酒店落实批量出租，需暂停营运作调整。 伊朗新型离心机电力故障，形容是核恐怖主义袭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就跟自由黨的立法會議員鍾國斌傾過，有關政府就諗住逐步禁止公眾查閱註冊公司董事的地址和完整的身份證號碼。咁就第日就唔係查通訊地址啦，查個通訊地址嘅啫。查一個係通訊地址嘅啫。咁另外身份證號碼都唔會成個可以查到出嚟啦。咁頭先就聽咗嚟自商界啦，鍾國斌嘅睇法。咁而家電話旁邊啊，請嚟另一位嘉賓先，請嚟有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陸仲雄一齊傾下噶。早晨，陸仲雄。 早晨啊，早晨，陳兄。 係啦，有關嗰個公眾查冊啦，查公司冊嗰、那個，咁就以往啦，我聽工會講，有時呢啲資料有用嘅，特別喺追討欠薪嘅時候有用嘅。而家你係點睇咧？ 嗱，今次公司查冊制度嘅修訂啦，或者叫收緊啦，就令到大家睇唔到個住址，即係股東董事嘅住址啊，同埋股東啊，同埋嗰個身份證號碼嘅全部資料咧。我想是一个要平衡处理的地方的，因为的而且确呢那个起底武器化呢是社会上很大关注，或者私人专员公署呢都提出政府要修订的。那个平衡点在哪里呢？我们劳工界和我们工联会呢就觉得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不能够影响我们打工仔在劳资纠纷争取权益的时候的权利的。 嗯， 第二個咧，亦都唔能夠影響咧，或者係不利於咧入品嘅時候進行嘅相關嘅法律程序，會唔會因此而拖慢咗啊？聯絡唔到僱主啊？咁呢方面咧，我覺得係喺嗰個法例嘅定立裏面咧，有啲細節咧係可以進行有一啲嘅保障同埋保證嘅，因為我哋用到個地嗱身份證號碼其實冇乜用嘅，對於我哋處理勞資糾紛嚟講嚇，或者身份證嘅全部資料啦嚇，咁佢有頭幾個數目字有時呢個唔係重點。有個地址有咩用呢？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咧嗱，有兩個程序可能會用，有一個咧喺勞工處嘅層面， 咁勞資糾紛咧就會出一封信咧俾僱主咧做調解嘅。 嗯， 咁如果你嗰個通訊地址，譬如舉例子啊，可能間公司或鋪頭本身佢執咗粒，咁自然就無效啦，係咪？咁就可能要用個住址去通知佢噶咯，嚟開會咯噃。 嗯， 咁第二個程序咧都係通知佢嘅，就係、是、入禀咗勞資審裁處之後。立咗案之后呢，其实30日之内要排期开庭嘅。咁30日之内呢，就劳资审裁处同埋工人都会同时呢发信向即係雇主，即係公司嘅东主啦，或者係董事啦，咁就通知佢哋出庭嘅。 嗯。 咁如果嗰个通讯地址呢係一个失效嘅通讯地址，不论係错啦、假啦，或者執咗粒都好呢，咁又係要用到地址嘅。咁所以最主要就係呢方面呢，如果你搵唔到佢嘅地址嘅话呢，咁可能令到个通知延误咗啊，一个佢可能出唔到庭啦，出唔到庭咁缺席聆讯係咪等于对雇员一定好呢？ 嗯。 虽然缺席聆讯呢，雇员赢嘅机会会大啲嘅，係咪？ 嗯。 咁但係呢，有时呢佢输咗之后呢，亦都会用呢个理由呢去上诉嘅。咁所以最好呢都係即係大家清楚楚咁有个地址呢就方便通知。咁所以我哋一直呢喺同财经及服务局嘅沟通或争取过程里面呢，就係、是、其中一样嘢。第一样呢就係、是、一定要劳工处同劳资审裁处呢都係嘅好更加好快下喺需要嘅时候呢就攞到个地址。第二个呢，我哋希望加埋工会協助工友嘅注册工会，因为工会都有个注册规管㗎嘛，係咪？ 嗯， 都应该成为咧嗰个指明嘅人士，系可以攞到公司董事嘅住址，去作为咧即系处理劳资纠纷之用。 嗯，咁而家啲指明人士包边啲噶？有边公职人员包噶嘛？呢、這个 系啦，指明人士 即系劳工处嗰啲包啦。 系嗱，政府就话劳工处包嘅。 嗯， 咁啊，劳资审裁处咧，佢就比較含糊啲嘅，我哋覺得都應該要包嘅。咁而且勞資審裁處本身就是法庭啦，係咪？ 嗯。 咁就佢就冇而家我哋會爭取埋咧工會都包。咁都其實我哋都有提過，立法會議員都公職人員喎。咁我哋處理一啲嘅糾紛嘅時候，係咪都可以我哋作為公職人員去有個渠道俾我哋去攞到個地址咧？咁我都有提出過嘅。咁我哋都會喺審理法。即係審理法案嘅時候咧，即係提出修訂啊，或者提出相關嘅意見咁樣。 嗯嗯，頭先 到我哋即係處理一啲糾紛嘅時候，唔會因為冇個地址而有啲造成唔方便啊，或者處理唔到啊咁樣。 嗯，頭先你提到啦，即係嗰個地址係重要嘅，特別喺一啲頭先你提嘅個案裏邊咧，有時通訊地址咧未必有用嘅。咁但係頭先你講啦，若果有啲指明人士係可以攞到啲資料，但係會唔會走多咗程序，令到啲工友追起上嚟拖慢咗咧？即系唔能够直接揾到个真正地址，要经一重之后， 系呢个的而且确都系我哋关心嘅地方嚟嘅。所以，譬如咧，我哋觉得，譬如举例子，系去到劳资审裁处嘅阶段咧，就其实应该系即时咧去攞个地址啦，唔好等话寄咗个通讯地址，打翻转头再搞一轮先去揾佢嗰个住址。咁我哋同財富局咧溝通嘅時候咧，佢哋就話會有個好快嘅渠道嘅，差唔多係佢哋形容啊，即係即日，甚至乎係差唔多嘅速度就可以攞到個地址㗎啦，唔會令人慢。咁我覺得就應該係同步去做，就唔好等彈咗信之後先至去做咯。因為你確定咁，我唔知等咗幾多日㗎嘛，係咪都收唔到？ 嗯， 或者記掛號彈咗，咁都花咗啲時間。 嗯， 咁呢、這个睇仲有一样嘢呢，就是、去到仲有一步呢，就係、是、话一啲利益相关人士佢可以入禀法庭去申请攞呢个资料。咁当然啦，嗰、那个受影响嘅工友一定係利益相关人士啦。 嗯， 咁但係向法庭申请会涉及嘢嘅费用或者程序呢，咁我哋都觉得係关注嘅。甚至乎我哋觉得咪劳资审裁处佢自己咪法庭囉，佢可唔可以批出呢一个准许呢？好快嘅速度又係可以甚至乎系唔需要咩特别嘅费啦，因为劳资审裁处就雇员就冇乜费用要俾嘅吓，得个手续费嘅啫，因为唔需要经律师做噶嘛。 嗯， 咁可唔可以用咁嘅方法去攞到我哋有需要嘅时候攞到嘅住址咧？总之，我觉得个原则咧就系你为咗保障私隐咧，嗰个住址唔好周围 披露咧，防止啲人起底，作為一啲武器啊，或者係滋擾人嘅，我哋理解嘅。 嗯。 但有需要嘅時候，點樣攞得到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勞工界最關注嘅地方。 嗯，睇翻呢個條文，其實之前2013年時候傾咧，見到工聯會當時都好多質疑嘅，就話擔心個條文會妨礙勞工向僱主追討欠薪啦，甚至問啊官員係咪會各自實施相關嘅條文嘅。咁而家聽你咁講，就可能都未係去到呢個位咯，你哋係咪？就未係要各自。 咁其實當年我哋都係提出，我哋今日都係講呢啲擔心㗎。 嗯。 OK， 其實就見過嘅。是完全冇变过嘅。 嗯。 第二个就是事实上那个社会环境是变咗嘅。咁当年未有即係咁犀利嗰个社会嘅撕裂啦，係咪呀，或者啲人未諗到会用即係查察呢个机制去搵人哋嘅地址之后就去搞人哋啦，不能搞人哋嘅动机係政治上嘅动机或者其他嘅动机。当时係的而且个未出呢个滥用嘅，甚至乎当时私隐专员公署未出声嘅。 嗯。 咁我谂系嗰个社会客观环境系变咗，呢个都系要面对嘅客观环境。 嗯，所以头先你话会争取嘅立法会上争取加入头先，譬如可能工会、注册工会嗰啲有份啦。咁但系整体上你都会同意系咪？即系投票嘅时候， 方向我哋都觉得系有需要嘅，但系我哋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啲完善，不论系喺个法例里边嘅证明啦，或者系喺行政措施上面啦。 嗯。 暂时so far咧。財富局俾我哋嘅信息咧，絕大部分情況之下咧，佢而家機制咧都能夠做到我哋所做嘅嘢，唯獨是就係工會成為指定人士去攞到個地址呢樣嘢咧，我哋會再爭取一下。 立法會員咧，佢都話得啊，立法會員。 立法會員嗰 part 我哋都會提埋啦。所以我講漏咗呢一 part。立法會員都係公職人員嚟噶嘛，係咪？ 係，即係，但係佢聽佢口風都未必容易，係咪？即係咁講。 佢哋而家未敢松口咯，咁、 okay, 我哋会努力争取下。 明白明白，咁多谢晒先，陆仲雄倾到先，多谢晒你啊！陆仲雄咧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听住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比特币系众所周知嘅数位货币，而比特币背后嘅区块链科技，必然对人类嘅未来。带来深刻的影响。区块链未来经济的蓝图这本书的作者施旺女士 Melanie Swan 是区块链研究所的创始人，她认为区块链的本质是一本可以登记、注册、转移所有资产的公共账本，具有全球范围内以去中心模式记录资料的潜力。而这产品不但是金融类的产品，亦都包括选票、软件、健康数据和不同想法的各式各样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 事实上，区块链是另一种近似互联网的事物，一种具备多层级和多类型应用的综合资讯科技，是呈现、评估和传递任何事物的所有量子数据的全新组织典范。而且区块链科技好可能让人类活动的协调达到空前的规模。由区块链所衍生的比特币，它真正的独特性在于它并不需要用户之间的彼此信任。透过演算法的自动约束，可以遏止任何试图欺骗系统的恶意行为。可见比特币是透过网络进行的一种交易。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系统，使用名为区块链的公共账本所运作的数位现金。 比特币在2009年1月面世，有一位不知名的人物或者组织以中本聪的名义创造出来，它是一种数位现金，独立在中央银行之外，使用加密技术来管理货币发行量和交易有效性的电子货币和线上的支付系统。而区块链正好是一本记录比特币历史交易的公共账本，以每10分钟添加一个区块的速度记录最新的交易。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区块链未来经济的蓝图》，作者施旺，由基丰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近排咧见到多咗一啲嘅言论或者批评咧，就系向住香港嘅，譬如司法界啦，另外有关法律界方面咧，呢啲言论都多咗噶。嗱，其中有关大律师工会咧，最近有啲讨论，咁呢节咧都想集中讲下噶。咁有人就话咧，大律师工会咧，好似系咪变咗做政治组织咧？成日就话就一啲嘅政治议题发表意见，咁就以一个专业身份嚟到做呢啲事嘅。咁就话咧，成日好多嘢咧都发表啲政治议题嘅意见，又用法律嚟到包装，咁就话唔知咧，法律师工会系咪成为咗个政治團體，咁但係有啲有講法，又話作為一個專業團體應該要政治中立嘅。如果做唔到政治中立嘅話咧，咁啊甚至乎要諗下係咪唔應該再俾佢哋有一個自我監管嘅權利啦、權力啦。咁一路討論落去嘅。咁就呢點咧，而家都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考琪一齊傾下嘅。早晨，葉考琪。 早晨。 係啦，就頭先個推論啦，不如先由個起點講起先。有人就話大律師公會好似成日就一啲政治議題發表意見，唔得政治中立咁樣。你哋過往都有啲嘅評論啊，或者有啲回應發表啊，你哋個諗法係點樣嘅咧？ 最近講嘅咧，其實就係話咧，質疑即係有律師團體變成咗呢一個政治團體，咁就話如果咧你係政治團體嘅話咧，你係咪適合自我監管啊？咁呢個就係我理解即係報章裡面得悉嘅一個説法嚟嘅。咁如果話我哋係政治團體而質疑我哋係咪應該要自我監管咧，我唔同意嘅。個原因係我哋唔係一個政治團體嚟嘅。我諗眾所周知，其實過往我哋其實講過好多好多次㗎啦。其實我哋係一個法律嘅團體嚟嘅，我哋嘅憲章其實係賦予我哋有一個咁樣嘅責任咧，就係、是、就住法治啊嘅議題咧，我哋係必須要發聲嘅。呢個係我哋憲章嘅責任嚟嘅。咁而以往其實我諗大家都好清楚，我哋係成日就住一啲法律嘅問題咧，係為政府嚟到去即係俾啲意見咁樣嘅。其實唔係淨係我哋，有律師會都係嘅，因為即係譬如某一個議題、某一個法律嘅問題咁樣，其實政府佢哋係都會咧，即係參考呢個大律師公會啊，以及呢一個律師會嘅一個意見嘅。咁亦都知道嘅就係、是。有一啲法律嘅議題，其實佢可能係會有一啲政治嘅元素嘅，我哋即冇辦法嚟到去避免嘅。即譬如好似逃犯條例啊、一地兩檢啊呢啲咁樣，全部佢哋可能個別有佢哋自己嗰個政治背景，但係呢啲絕對係一個政法律嘅議題嚟嘅。我哋不可能咧，係唔可能係因為佢牽涉到一啲政治嘅元素或者有啲政治嘅背景，而我哋就唔講噶嘛。咁所以我唔。同意我哋系一个即系政治嘅团体，咁所以如果基于呢一个理由话我哋唔适合嚟到去自我监管咧，咁我觉得系唔成立嘅。咁当然自我监管其实本身系另外一个议题嚟嘅。 不过我想讲自我监管之前，想讲多少少。头先你讲到你哋嘅宪章讲明就要就法治问题发声啦。其实你哋有冇定话，譬如去到边一，因为法治议题都好多，边啲时候会出声，边啲时候唔发声咁样？你哋个过程系点样酝酿啊？ 咁呢一个。其實都是一些很即怎麼說呢， 你遇到那個題目的時候，你不會不知道你需不需要講的嘛。即譬如好像以往的即一地兩檢，這一個是即對香港那個法律啊、法治啊各方面是重要的嘛。又或者好像最近沒有久之前的，就是那個 immigration， 就是那個入境那個，即我們也都寫咗好多即係寫咗成份 paper 嚟到去俾政府啊嗰啲，咁其實係好多好多嘅議題嘅。不過當然報章都有講述啊嗰啲咁樣嘅議題，咁係大家會比較關注一啲嘅啫。有一啲可能甚至乎係技術性一啲嘅，可能冇咁大嘅報章嘅，咁即係。可能就會比較冇咁受人注意咯。其實好難即完全話曬俾你聽㗎，即譬如做記者咁樣，我咩嘢要報咩唔報，即唔會唔知嘅，大家係 嘛？好啦，頭先呢個推論就落講啦。若果你哋真係唔夠政治中立啊，變成政治團體咧，有人就話要收翻你哋嘅自我監管嘅權力啦。可唔可以介紹下而家大律師公會其實有啲乜嘢嘅自我監管嘅權力咧？ 譬如即係最其實。 比較最多的其實就是成員裡面他們會不會是有違規啦，即譬如他們那個practice 那方面可能會不會有些問題這樣啦。其實我們跟這個即譬如另外一些團體，譬如好像 Medical Council 即是醫委會那些都是這樣，是會自我來到去監管我們的成員呢，即他們的操守問題啊，職業道德的問題啊，這些這樣的，這些是很多的。其實我們在這一方面我想說的就是我們一直都即做得我覺得是不錯的，起碼即是絕對沒有證據呢就是說我們是做得不好的樣咯。即是個機制，即是自我監管這個機制呢是行之以效的，可以這樣說。 有些人就說都可以探討一下是不是找獨立的監管機構來做，不是一定要靠你們自我監管的，靠行內，你又怎麼看這些建議呢？ 即是每一个提议都即是需要有一啲即是论据，需要有一啲支持嘅。咁即是我暂时嚟计，我淨係听到一啲声音啦，我就唔听得到即係有啲咩特别嘅原因话需要收返我哋呢一个自我监管嘅问题啦。因为你即係逢亲係讲緊话 reform 啊或者係改革，你都要需要有一啲原因，有一啲诱因嘅。咁我调转头嚟讲嘅就係暂时嚟到去计，我哋做得好啊，冇證據顯示我哋係做得唔好啊，同埋呢即係自我監管其實係好可以維持到嗰個好獨立好專業嗰個形象嘅。因為呢我引述返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佢上個禮拜有講過啊，好多實行普通法嘅地區其實都係行業自律嘅，咁係自我監管嘅。原因就是其實我們自必然是很緊張我們自己那個明星啊，我們自己那個即必定要做得好，所以其實我們監管自己那個即那些 members 那些會員呢其實是監管得很好的。你說如果是交給另外一些團體的這樣譬如好像譬如有亦都有講過說政府這樣是可能會失去了那個公信力的。為什麼？因為其實有很多政府外判的工作給大律師的嘛，如果由政府是監管來到去發牌的話，你不可能變成會有這個利益衝突的一個這樣的問題咯，那就更加缺乏了那個自主獨立性咯。 好，剩下半分鐘到，很想很快問完，就是跟近排好像很多都言論都衝著，譬如司法界也好法律界也好，今次這個風波會影響到你們大律師公會往後去譬如就這些事件發聲明會不會再想仔細一點呢？有沒有影響呢？ 我諗我哋都係會即係就住我哋憲章要求我哋做嘅嘢嚟到去做啦，即係我覺得每一個團體都應該要係咁樣樣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葉巧琪同你傾先，多謝曬你，拜拜。葉巧琪咧就係大律師公會副主席啊，就回應翻咧近日啊對於一啲大律師公會嘅表現嘅一啲意見，咁頭先都聽到葉巧琪嘅回應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听日咧8点钟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咁听日8点钟再倾啦，拜拜。